在什刹海会举办灯会，但是经过官方的确认呢，今天什刹海景区不会举办元宵节灯会，也不会举办其他活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7.6，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在15元宵节为您带来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哎呀，真的一到了今天呢，就会想起一首儿歌来 说， 买汤圆卖汤圆，我们家的汤圆是圆又圆。 太好了， 你也听过吗？ 不是不是，这段时间看来你还脑子没失忆，太厉害。我生怕你今天上来，我想起了一首歌， 八月十五月， 那可就瞎了。 哎呀，真是了解我哈！刚才在瞬间切换的时候，突然想到，哦，今天是正月十五。 是的， 为了上好今天的直播，今天一早在家里呢练习煮了2锅元宵。 嚯， 真的， 咱家人口那么多呢。 嗨，这个人口多不多，我倒不太了解，我主要是单位的这个，应该怎么叫单人的进数量高。 哦， 就我一个人基本上十个起。干嘛？你们两个这都什么表情？ 您要吃的是汤圆十个起，我觉得还不用吐舌头瞪眼睛。元宵要是吃十个，真的挺厉害的。 好了，请解释一下吃的是什么？ 元宵啊！ 妈呀，那甜馅可厉害了！ 而且我告诉你，为了做好今天的节目，从一个星期前，我就开始吃各种品牌的元宵和汤圆。 哦， 到目前为止，今天 等会儿，我看哦，巧克力馅流出来了。 对，再往里看点，还有黑芝麻呢。到今天为止，我不完全统计了一下，我应该吃了三种元宵，四种元宵，六种汤圆。 哇， 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哪个品牌的元宵和哪个品牌的汤圆的各自口感和基本上煮熟时间。 好，太好了， 十中全会。 这种专业的一会儿都留给小熊吧。好吧， 专业的吗？那他来干什么？ 我来点业余的。 您可以出去了。 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欢迎庆儿。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现在已经打着饱嗝，留着馅儿出来了。 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然后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有任何关于比如说汤圆啊元宵的问题，其实汤圆元宵无非就是怎么煮能给煮熟，对吧？ 对， 然后类似于这样的问题，至于到哪儿能买汤圆到哪儿去买元宵，大家就不要问了。因为元宵基本上可以说排大队，我也不建议去买了。然后过了明天之后价钱就会特别便宜， 咣当就下来了， 对吧？谁说正月十六不能吃元宵呢？ 可以， 必须能吃。 不过呢，就是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做节目，就说了一下春节期间全国各地的一些风俗。然后同时呢，也用了一节多的时间，我们也聊一聊关于元宵节的由来、历史等等，这些都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了。同时，前两天，因为我相信小熊在家里也会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把北京特别有名的村儿，请来做了直播，也问了他关于元宵啊、汤圆啊、制作的流程啊等等，这些都已经说了。说完了以后就特渴望今天能够听听小熊做完 PK 之后说哪种好吃和哪种不好吃。 哎呀，你知道我现在的反应不大灵光的，我很容易得罪人，知道吧？好，得亏你提醒我了。我把那一节儿给掐掉哈。 好， 就关于什么什么村的我们就不说了，确实是老字号。然后呢， 家里品质非常好， 嗯， 然后是我们北京的骄傲，嗯， 因为提醒他是因为什么？就有一次做节目啊，餐饮协会的好朋友来，然后其中呢有一家呢，就是现在在北京街头好多地儿都开那个卖蛋糕的那个店 啊，那个店 啊，这好多，当然有跟他竞争的店哟， 对 啊，竞争的也是满街都是的， 嗯， 然后人家来以后，人家说啊，我们出的蛋糕什么等等， 嗯， 说完了以后，哎。我说我特爱吃你们家汤圆，然后人家说 我们 家不出汤圆，哎呦，当时我这脸哟 咣当掉地上了。 哎，但是我必须说哈，你等会儿我们再来让庆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元宵和汤圆的这个区别，其实大家也差不多知道了。 嗯， 我先捡这个重要的跟大家说， 嗯， 经过几轮 PK， 我告诉大家，嗯，我个人认为几款汤圆很好吃。先说汤圆啊， 对，汤圆 有一个牌子，今天在朋友圈也在说这个牌子， 嗯， 宁波的老字号钢鸭狗， 嗯， 他们家的黑芝麻馅的汤圆，哦，真的秒杀很多品牌汤圆。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知道，一说汤圆就是宁波汤圆， 对， 他们的那个黑芝麻是用猪油和的馅儿， 哦， 是动物脂油，具体说是猪油 啊，就是很香， 嗯， 而且它会有那种流沙的感觉。 嗯，他们把它给推炒的已经就是遇水即化，内热型，完往外流骨的那种感觉。你就我就是我们每次，因为我做江浙菜，每次我们过宁波一定去钢鸭狗去吃饭。其实名字特别难听， 对， 它的标志也特难听，真的是一个小狗，一个大水缸这种。 请注意，标志是难看 啊，难，对，不太好看。但是它东西就是它把整个宁波的小吃，就绝对的是统筹了，在店里都会体现到。 嗯， 哪么最小的一个春卷和包括一包宝饭，他做的都很精细。汤圆只是他真的必点的东西，好多年糕也特好吃， 对， 真的特别好吃。 所以刚才说标志这个不好看是庆的观点哈，因为我跟压根儿，我压根儿没仔细看过人家标志，我只记住了三个字儿，因为它特别具有这个辨识度哈。我就想说他们家第一黑芝麻馅的汤圆，我从去年吃到了今年，还有榴莲馅的汤圆 啊，创新的， 对，就是各种各样类似的这种汤圆，还有他们家刚才说的那些小吃，哎呀，这个品牌我认为值得推荐。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这个广告， 对对对，没有给，不是不用给广告。 还有， 其实是好成 分。原来某某某来三个字儿的，他们家出的玫瑰馅儿汤圆， 嗯， 有一阵儿，对， 这 它是可食用鲜花里的玫瑰挑出来的一部分， 嗯， 是很重要的这个馅儿。二一个，它是糖腌过的。这是又一种类型，而且它那个糖丝能保持的很长，这就说明它原来鲜花部分的时候没被腌之前就很整的花，这是很难得的，你知道，一般都给剁特别碎， 对， 这弄的， 所以吃进去之后你会吃到满满的玫瑰花的香气， 对， 特别有一种浪漫花开的感觉， 嗯， 然后就是普通的什么思念呀，然后就这一批了， 嗯， 我认为都差不多。 嗯，其实微微有一点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们对于糯米的粉面的加对制，包括糖甜度的对制都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呢它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但是就是整体评分来说他们都属于中间分。 嗯， 对，就你他挑不出死硬伤来，就是你很不容易给他煮漏了就变成片汤，你知道吗？但是也很不容易给他说煮的特牛质的那种，不会的， 嗯，就是差不多中规中矩，我们就说，然后再说回到元宵，元宵以前吃锦芳的， 嗯，锦芳肯定是第一的，对， 但是我今年吃了功德林的， 嗯， 我认为功德林的口感比锦芳的略有胜出。我个人这么感觉， 嗯，其实每个人各见智吧。我怎么觉得，因为我还是因为南城的孩子，因为小时候我们就我一直是吃锦芳的。 你吃过功德林的吗？ 我不碰。 你都没吃过功德林的，你有什么权利发言呢？ 我因为我从小吃到大就是锦芳的东西， 就是因为功德林和锦芳其实属于是一家集团的。但是呢，从这个整个的感觉来比，我个人认为功德林比锦芳在口感上面略有一点胜出。最主要的一个标准，它比锦芳好煮， 嗯，其实煮锦芳的元宵每年都咱们好像就 不断在说啊，这水温的问题，包括它那个储存的问题，包括它的馅儿的点水问题，水点水的问题，让它煮翻几次。但是它是一个特传统的东西，因为传统东西它要靠原来是人工摇的时候，它那面的薄厚度就很难掌握。 对， 它很难掌握，因为一边撩水一边撩面，你这一顿在摇，你现在是几年？ 我必须要打断你一下，我用同样的时间煮的锦芳和功德林。功德林出来的口感就是要比锦芳好， 不好。这我觉得应该是灶具问题。你左边灶右边灶，哪边工气大 强？没有，它是按照哪个先浮起来了？OK， 就是它。 我哪个能吃？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最，还有一个判断标准，就功德林的产量要比锦芳小。 嗯， 它更加精细一些。然后还有一个，我再告诉你一下，这是他们自己内部人评断出来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 盲评，盲评。 对，还有一个品牌。我喜欢吃的台机场的奥华， 嗯， 天津风味的， 嗯， 里头有钙奶元宵， 对， 好了，你不用吃。 台机场右手边口好像右手边上， 对 对 对， 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它那是天津传统的钙奶风味，很好吃。 当然了，刚才说的这些啊，在我们北京的老字号村里头都是有的。包括钙奶的 括号 啊，对对对，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当然了，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比如说 MXH 他又说了，灵魂推荐广州酒家的蛋黄流沙汤圆，也还是不错的。 就是一定要做出那种沙质感，流沙流沙，就是要咬下去之后它真的是唰。 其实在汤圆的馅儿跟包子的馅儿，就是咸肉馅儿里头不一样，不一样。它的湿度包括甜度包括紧度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汤圆的馅儿不好弄，因为包子你可以往里掺面，汤圆的馅儿你不好掺面，因为掺面以后煮完了之后它不会凝结，它会成疙瘩，它会成电牙的沙，就不好了。 对对对对， 它不好推，你知道吧？ 空城又说了，刚才你们说的宁波那个汤圆叫什么来着？ 钢压狗， 就是一边一个。中间一个缸，左边一个 小狗， 小狗这边一鸭子， 嗯， 完了就是那 logo， 哎呦，可麻烦了、 啊，就跟有一款那个乌龙茶叫鸭屎香， 对 对， 一个道理是吧？ 对 啊，就是听着虽然别扭一点。 猫屎咖啡都不都是类型的， 吃起来真的好吃， 真的好好，真的好好， 还是食材，我觉得食材。 就是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快20分钟了，我第一次跟陈庆达成共识就是这个。汤圆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家那火不平衡。 改明我用你们家火煮去。 没有没有，关于做饭的水平，当然了，小熊跟你是没法比的啊。 嘿，煮个元宵。 是是是，来，大尾巴说了，我就喜欢吃锦芳的元宵，从小就吃，面好，馅儿也好，尤其是每次排3-4个小时队，买完了以后跟宝贝儿似的，小心翼翼拿回家，哦，煮起来吃更香了。 嗯，就是排时间越长，觉得口感越好。也好不容易得来的呀，对吧？嗯，这个好吧。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有朋友想去元宵节，想去看花灯啊，说哪儿有？告诉大家，延庆有。 对， 延庆有冰灯， 冰灯，龙井峡。 嗯，来吧，那咱们今天的主题肯定跟元宵是有关系的。 嗯， 这样先考一下庆儿，因为实际上吃元宵也好，汤圆也好，方式方法是有很多的。 嗯， 因为在北方人可能更多的都吃元宵，南方人更多的吃汤圆。 对， 对 没错。 但是北方人吃元宵还有一种方式，可以炸。 对，应该是炸的。 这个难度系数大吗？ 大 啊，真的吗？ 对， 它容易爆。 有生炸，有熟炸。偷懒的时候，我小时候见过熟炸的，就跟半煎似的， 但是 就是你必须打眼儿。 哦，但是熟炸，那你想它本身是熟的，上的带水，要过油的话，那不是崩得更厉害了吗？ 打一点面粉。稍微晾一下，打一点面粉，然后打一眼儿，直接平着煎进去没问题。我们小时候吃过剩元宵，基本都是使剩不使热的元宵去炸、 哦、 去煎，生炸的就会使那个整个元宵去炸，但是稍微醒一下，然后打一眼儿再下去，因为馅可以流出来，就可以不用那么崩，要崩煎的特别厉害。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像生炸这样的。就是高技术难度的，它是比较适合汤圆，不太适合元宵，因为元宵馅儿硬，那么难熟。 首先头一点是小火，特别小的火，是半煎，你看，不是说那种整炸，整个油浸过去炸，那么着炸不了，那么着炸就是一个糖疙瘩，加上油也会致癌，它糊化特别快。 嗯， 所以一定是生炸的时候。就现在很少有人去了，就跟半煎似的。原来家里没什么油，说白了就是干烤，等于给点油干烤。但是熟炸，我们小时候吃过剩的， 就是元宵煮多了，给晾开，晾开完了凉了，完了打点眼儿，给点面粉，直接煎，挺好吃的。 嗯， 哎，这种手炸是很好吃的。 是元宵吗？ 对，元宵 就手炸，对吧？ 手炸元宵， 它 煮熟了，放完了，放凉了，打一点面粉。我们家老太太就是打点面粉，给点油，然后往锅里一摊，拿勺子砸两下， 点了， 就给它砸两下，拿筷子扎一眼儿，就冲着点热嘛，热它就不会蓬起来了嘛。完了，一翻个儿，就基本上差不多了，炸的脆脆的，跟年糕似的那种。嗯 所以呢，就炸完之后发现呢，元宵变我们那儿的那个叫黄金炸糕， 黄金炸糕糍吧，差不多类似。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吃元宵方便，在哪儿？我妈就原来在信托上班，锦方的隔壁，所以拿元宵特别早，就是一直吃。就是只要他们家开始做，我们家就有元宵吃，很方便。 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这个生的，如果要是煎的话，油就是现在的什么花生油啊、菜籽油、都没问题是吗？ 花生油最好，但是一定是火很小，慢慢的给焗熟。 哦，不能是 大火，并不是说是炸，其实那时候的油很少，给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油就可以， 哦、 就稍微过，别太多，太多真的崩。崩得很厉害。 那它个儿到多大的时候我才知道它熟了？ 你打一眼儿，让它稍微慢起了，因为空气不断的加热的时候，馅儿会流出来。它慢慢融化的时候，它扁了，会塌。塌完了以后，它就半圆鼓，半圆鼓完有膨胀的状态。 哦、 等于大出一半的时候，这时候基本就可以了。 哦， 它会膨胀。 花花，我认为这么有难度的，你还是不要挑战了。 那因为我们家只有我妈会这样，但是我妈现在不在家呀， 不在家你就给他煮半熟，直接炸就完了。 好吧， 就是我觉得花花你还是不要挑战了，真的，为了确保我们周一还能见到一个健康完整的你。 不是，千万别炸热的元宵。 我跟你说，我真的见过 热的元宵是真的挺炸。 炸元宵崩的就崩的满天花板都是，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 天哪！ 就在若干年前，我还很年少无知的时候，曾经听说啊，炸元宵很好吃，我就那么去炸了，还放了好多好多油。结果炸着炸着，噼了啪啦，噼了啪啦。等我想起来去躲的时候，它已经噼了啪啦，砰，噼了啪啦，砰，然后天花板上都是。 首先，头一点，它跟馅儿有关系，因为馅儿它是瓷实的压糖型的，切成大块儿，它大块儿时候不断的裹干湿面粉那么滚，所以它在热的时候膨胀的特别厉害的时候是糖化了。 嗯。 因为糖化里它有空气， 哦， 它有空气就不断的膨胀，膨胀，膨胀，膨胀，它是稀的，崩出来以后，你都不知道它是粘稠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有最可怕的是，我小时候见过巧克力的，那真的崩的哪都是。 你小时候就吃过巧克力馅的？ 有巧克力， 真高级。 锦芳特别早以前就有巧克力馅的。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一同学打赌吃过一斤的元宵，当时我们都吓死了，因为晚自习补课跑锦芳吃元宵，我们都一人吃一碗，他吃了六碗。 哟，那说明他富裕。 不是富裕，就是打赌嘛，就看谁能吃的最多嘛。 然后第二天他呢？ 第二天他那时候一米八四八五啊，就上初中已经很高了。完了我们都不信他能吃掉那么多。后来吃完以后，第二天他真的胃不疼，他就又去了，可吓人了。 我那属于消化能力很强。 所以我们后来以后同学打赌从来不说元宵的事儿了，因为你吃不过的。 就是建议大家，这种元宵汤圆类的东西真的不能多吃。 少吃。 他踹多了他难受。 一聊这个我都想起来，那个我们一发小，就是特别抠，特别抠。但是呢，后来在十几年前他出国了，到出国深造去了。然后这次回来的时候，哎呀，大家见都特开心嘛。然后后来我就说，哎，我说这些发小咱们一块儿都跟小时候一样，咱们找一个啊，类似于路灯底下，咱们一块儿在那儿。摆着凳子或者盘着腿，咱们在那儿六个人打扑克，但是也没有什么输赢的，因为那个时候夏天都是这么玩。 对， 然后后来我说输了的请客。哎，他往后退，我说你看在外国这么长时间回来，就算你输了你请客。他说，哎呀，真的，我这个钱啊，这，我说这样吧，如果你输了，我说你就请大家吃包子，这便宜吧。他说好啊，没问题啊。当然了，我们六个人就 你们集体灭了人家， 灭了他， 五个人在给人灭了 灭了他。后来他说无所谓啊，那咱吃包子吧。他以为就吃类似于小胖包子什么的，没有，我们带他去鼎泰丰了， 三道士是吧？ 哎呀，恨死我！ 哎呀，太可怕了！ 哎，这包子怎么这么贵呀？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一次。在外头吃饭，然后我们坐这桌吃饭， 坐这儿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习惯呢把酒放到桌底下， 嗯， 就是喝完那酒瓶子， 啊， 放桌底下了， 嗯， 然后呢桌面上没什么，就两瓶燕京啤酒， 嗯， 旁边一桌来了一桌熟人， 嗯， 哎呀寒暄几句， 嗯， 然后一看我们没点什么菜， 嗯， 也是属于那种平时挺那样啊，然后说你们这我结，我们说别不太好意思，别我来这过年过节也赶上过节，你知道吗？请你们吃顿饭算什么呀，对吧？请俩姑娘吃完，我们说啊，那行，然后呢他就结账去了，结果没想到我们桌底下是一瓶五粮液。 醉了， 真事儿， 这太狠了。 哎，不过如果要是怕就是做饭的时候崩脸啊或者什么，就是现在某宝上，哎，真的什么东西都有，就是专门有那个类似于骑自行车用 面具， 哎，面罩。 你干嘛还买那面罩？你直接拿锅盖挡前面不就完了吗？ 嗯， 浪费。 我给家里人买，因为家里人那个做饭吧，我天哪，有的时候一崩他能把锅都扔了，太危险了。 来再看一下，大 K 说了，说对，炸元宵实在是一个超级高难度技术活，一定得记得先戳眼再炸，不然溅的到处都是，而且火候一定不能太高，不然瞬间外皮熟了里面还生着呢。 是的， 冻的。 煮元宵也这样。 对，其实你不用，它是焖熟的，因为它太厚了，因为它等于跟那馅儿1:1的，就是最厚的时候是1:1的。 哎，那我能再问一个，比如说汤圆好熟，对吧？ 嗯嗯， 汤圆好熟，但是元宵在煮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了，哎呀，因为它，摇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说它都浮起来了，个儿也变大了，我觉得就熟了，但是它硬心儿，那怎么能煮的时候它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其实不是，其实煮元宵应该得点水盖盖，就跟煮饺子是一个道理的，它得焖心儿里面，得点水，因为你狂开的时候，嗯，就跟豆浆假开似的。就你看豆浆开了，其实它并没有开，但你等一会儿，元宵也是这样，它硬心不熟。其实元宵跟汤圆的最大的诱惑力，熟的时候诱惑力是有嚼头，元宵真的是有嚼头，你煮的那个有特别，它有它的特点。好比说尤其是五仁馅，我们老头爱吃五仁馅，它你嚼着你吃的花生啊，挨着盘刺激的硬果，它是有意思的。 嗯，哎，这么 easy 的问题 ask me， 问我。 那还有听众说呢，说太佩服熊姐了， 嗯， 为了今天的节目，我的天哪！ 哎，真的，我跟大家说，煮元宵经过我的实际操练。 嗯，我看出来双下巴来了。 你走开！ 这两码事， 就是，明明是仨下巴，就一定我是开水下锅，有朋友是凉水下锅。 凉水下锅得熟地特别快， 对， 因为你可麻烦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勺子啊，不像原来的平勺，是抠着的， 对， 你推完了就粘了，粘，别千万别听凉水，这真的害人，就成片汤。 所以我是开水下锅，下锅之后。然后要用勺子轻轻的给它推开， 哦， 就一定要把它推开，它就不会再粘在一起了。然后改成文火，就改成最小火，煤气灶最小火，我试了，改成最小火，就让它慢慢咕嘟着去吧，时不时的稍微推一下，然后点3到4次水，我点了5次水， 嗯， 我觉得才到最好吃的， 嗯，我觉得还是个比例，好比说你能让它浸开身，应该是1倍半的水，汤就是元宵汤圆可以1倍的水， 嗯，然后你就不停地推着它，推完它之后你就改成小火肉，你就等着吧，又让它慢慢且咕嘟呢，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点5次水之后，我是点5次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煮半天，然后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发泡了， 嗯， 然后你拿出来，基本上你看那馅儿有一点点的，有的馅儿就慢慢的阴出来了， 嗯， 就好了， 嗯， 那煮出来，哎呀，那个汤你就眼瞅着元宵汤变浑了，好好喝啊， 你听明白了吧，实际上它煮完了这些都是让家里人吃，它只是 喝汤， 这要了命，其实汤的甜度最高，面粉稠度最高， 对对对，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呢正好是在正月十五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元宵， 嗯， 也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比如说您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呀， 嗯， 家里做什么大餐啊， 嗯， 您最爱吃什么馅儿的元宵啊， 对 啊，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而且我们几个在这儿，大家有什么搜索的需求，比如说你想去哪儿吃，想吃什么的，外出计划的，都可以问问我们哈，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先进广告。 这孩子自信标英语，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2至11日，中关村店满300最高减120元，逢特惠日满1000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电话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黄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天气。黄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喂，你好，今天是元宵节啊，祝大家节日快乐。这个时段呢，给大家解说主要是国内的天气。首先呢，咱们来说说北京。今天夜间呢，北京是晴间多云，雾霾呢会逐渐转为轻雾，能见度将转差。明天早晨啊，东部和南部呢，能见度比较差，对开车出行是有不利的影响。明天，对开车出行有不利。明天呢，还有这个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多云天气，这种多云呢是以高云为主，透光性也比较好，对气温上升是没有影响的。白天呢还是有轻度的雾霾。预报最高气温呢可以上升到13度，明天夜间呢转为阴天，有弱冷空气影响北京，雾霾呢将逐渐消散。后天呢是阴天，受阴天和冷空气弱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呢将回落到8度，天气呢是有些阴冷。从这个天气预测来看啊，明天早晨开车出行的朋友啊要及时了解这个路况信息。明后天呢北京地区气温起伏也比较大，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这个增减衣物。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明后天啊，我国还是北方多雪南方多雨的格局没有变化。明天在新疆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中到大雪，在黑龙江的部分地区呢将有暴雪，在南方主要是长江流域华南的大片区域有小到中雨。后天这个雨雪的范围就有所扩大，东北的大部、华北的南部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还有青藏高原，还有和这个青藏高原的北部和东部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天气。黄淮大部分地区呢，还有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这其中啊，湖北啊、湖南呢，还有安徽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明后天呢，还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华北北部和东北的部分地区，将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局地呢还将伴有这个扬沙天气。从这些天气啊可以看出，明后天我国雨雪天气范围还比较大，北方呢还有风沙，这个天气啊对交通出行啊、航班起降啊等等都有这个一定的影响。这里建议咱们计划出行的朋友要关注天气信息和路况信息，避免旅游啊、游玩啊受到影响。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谢谢黄工。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 接下来呢，让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我们主要呢关注的都是高速路的情况。那么目前呢，在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的方向，以及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清河收费站到上清桥出京的方向，还有望河桥到京城高速的收费站出京的方向，还有在四环到五环出京的方向，玉泉营桥到马家楼桥出京的方向，以上的路口路段呢都是车比较多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时间17:35，欢迎大家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主要会围绕元宵和汤圆进行，但是绝不仅仅局限于此。我们会说一说在正月十五的一些美食啊，包括到了这个季节，因为进入春季了，一些应季的好吃的东西，我们都会请陈庆呢来给我们做介绍。所以陈庆一来，比如说家里有什么 食材呀、 想做的，包括呢想吃免费大餐的，然后呢不知道去哪儿吃的，想吃什么到哪儿找的都可以问了啊，尤其是想吃免费大餐的随便问， 好吧， 对吧， 免费、 这个、我们可以创造跟陈庆一起吃饭的机会嘛，对吧， 这是什么节目、 突发奇想的节目，年轻嘛啊。我们的联络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文生问了说花香奥莱有什么好吃的，人均100左右，花花问到你家门口了， 不多真的真的不多， 就是要求太高了。 对对，但是那个左近啊，有很多地方您可以选择啊。你比如说，比如说那边有万达广场， 万达、对，新开万达，现在可选余地特别大。 是的，是的。然后那边呢，还有一个大的商场。就是小胖每次老说的离他们家比较近 的，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大商场， 哎，对，就这些里头我觉得包括您停车呀，包括您选择吃饭的地方应该相对比较多，如果您只是限制在花香了，可能 那附近， 哎，可能差一点。 哎，你的好朋友在那儿有家店、 啊，真的， 那家小馆儿 就是在那个商场 花香奥莱里。 贵一点 100差不多，100、 100人均100， 人均100差不多。 你在他们家人均100吃什么，我听听。 那个虾点一下，完了再沾一块带鱼就差不多了。 没有没有，再要一炒合菜。 好吧， 可以吧？就别要那个坛子就行了。 对，你要一坛子一沾就是100过去了。 对对 对，可不是吗？后面得加 还要一个什么牛七骨之类，就是三个就过。 对对对，要吃牛肉就不要到他们家了，旁边还有个叫重八十重牛食府还是重牛食府，那个是一个多音字，是吃火锅的，涮牛肉、牛肉丸子什么的，可以吃那个也行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千寻说了，列位啊，我跟你们说，我刚吃了一斤汤圆。真的是一斤，就是那种五颜六色的， 吃点胃动力 啊！小汤圆80个，没错，80个。说我妈血糖高，我怕浪费，我就都给吃饿了。天哪！ 妈妈血糖可能不会高，你的血糖会高。 80个？ 不是不是，这退一步说啊，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妈妈血糖高，那我相信在煮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的。 对， 怎么会一气儿煮了80个呢？ 就是 家里冰箱坏了留不住呀，所以就煮了呗。 我的天， 咱能说明天再吃也可以。 就是。 哎，我真的觉得哈，就是很多东西啊，一不小心就吃多。 嗯， 吃多很会吃伤的，因为汤圆这东西会吃伤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是连水带面带甜，它会吃伤，它胀啊，它真胀。 好吧。 可是我还是喜欢吃汤圆。 是是是，特定的时候是没问题的啊。 嗯， 来吧，那庆儿也来，得难为一下庆儿了。 嗯，你说， 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在家，你想团团圆圆嘛， 对， 一定是跟家人在一起。当然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去类似于像孔乙己这样的餐馆去聚餐啊。 谁说的？ 不，不好停车， 尤其是上海那个店 啊， 说了好多次这事儿了。 啊，好吧，好吧。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家有家宴。 嗯，其实。去外边吃呢跟家里吃是两个概念，我觉得团团圆圆一定是自己在做一些在家宴里做的事，才能体现出一种大家庭的团圆热闹这种感觉。嗯，在餐厅吧它毕竟还是有限制，因为它不像是家里那么随便， 对， 一就是吃饭的方便性，二一个可选性，可口性都没有那么方便。 包括在家喝点儿也不用找代驾。 对，因为你去我那儿还真得找代驾，车又没地儿停，完您再找代驾，再被人贴张条，好家伙，这事儿太大了。 是是是， 就喜欢你这样的嘉宾，回起自个儿来从来不遗余力的。 好了，那接下来咱 开个单子呗。 咱先从凉菜开始， 凉菜 从汤开始， 从凉菜， 从凉菜。好，来，小熊给他点。 我点啊， 当然 那多了，我得点点大菜。 对对对， 对吧？ 说一个他会的， 就是你们家那醉鸡。 其实醉鸡挺好做的。怎么说，在家里做最方便的醉鸡，其实我建议大家不使整鸡，使鸡腿。做低温呢是浸熟它，最好。其实醉鸡最关键的并不是煮鸡腿，是最关键的是浸的糟卤，起糟卤。糟卤是上海的糟卤，然后加黄酒。隔水熬制完了之后呢，把鸡腿放凉了以后，把鸡腿搁进去，在家里最简单的方式。 那糟卤能买到吗？ 能买到， 买上海出的。 对，上海的，这叫上海牌糟卤。 哦， 哎，特别方便，这是最简单的，因为我们自己做，我们需要吊糟，我们自己就复杂的很厉害了，就是这个太复杂了，一般家里做不了。 行，复杂的我们不听了，就直接买糟卤就行了。 对，糟卤拿黄酒，哎，加香料水，三个勾在一起。加一点糖，就把鸡腿搁进去浸12小时就可以了。 那三种料的比例是什么？ 1:1:1就可以，因为糟卤会咸。 我想起 拿黄酒， 食用油来了，1:1:1。 不，这是最简单的，能控制的，在家里能控制的，因为黄酒它后甜性，包括香料水，包括花椒，八角，香叶，给一点桂皮，煮一点香料水，放凉了以后勾在一起就可以。 嗯， 哎， 那我再问个男的。 嗯，您问男的。 就那熏鱼。 哎呦，熏鱼，其实熏鱼。 你什么表情？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啊，好，对，那个熏鱼分鱼，可以选择鲳鱼和草鱼都可以做。 就那青鱼就。 哎，青鱼是最方便的，因为在家里头呢，不要把那个。鱼呢要太大的，因为在家里不好收拾，让去市场收拾好了，然后给它顶刀切，一字去骨，顶刀切，切完了之后呢，拿一点点料酒跟香油跟酱油腌制，葱姜水腌制2个小时以后，然后再去炸，然后勾兑你的熏鱼的汁儿的时候，一定要有糖、香料水、 黄酒、 酱油。这是隔水熬出来的，是蘸的这个。炸完的鱼呢是一定是酥香，外酥里嫩，这个效果。完了浸到汁儿里头，浸个5分钟6分钟捞出来就可以，这就熏鱼就可以做成了。哦，其实可以配点水果，因为现在的就是太重了，就是我们一直吃，我从咱们节目您30前面的5天就开始说吃，一直吃，吃到现在基本20来天了。 谁说的？ 我觉得又吃黏的。 谁说？ 我觉得吃点水果。 我们节目是一年365天，天天吃好吗？ 对，哪儿是吃大饭？ 哪儿仅仅局限于这几天呀？ 不是，其实加一点水果，我觉得像橙子呀，苹果呀，都可以加进去。这么着就它会稍微的融合一点，不是那么巨甜。 嗯、 原来最早的这种熏鱼都会特别甜。甜的几乎都是 1:3的糖，那么加、 嗯， 对，现在其实我们都在往后退，1:6基本上是这种感觉，往里加。 你知道为什么花花？ 嗯， 糖贵了。 不是，糖有糖桂花，您说错了。 那就是糖桂花贵了。 来来，既然说到鱼，咱们引申一下， 嗯， 就是北京人有记忆，特别爱吃带鱼。 对。 炸带鱼怎么才能做到特酥呢？ 哎，我跟你说，说起炸带鱼，我插一句话啊，新荣记的炸带鱼真的好吃， 真的吗？ 但是真贵。 是，他说的对，是首先头一点，炸带鱼是我们小时候做的是两种，一种呢是打鳞的，一种不打鳞的。 还有不打鳞的？ 不打鳞的 能吃吗？ 能吃，因为带鱼很多的脂是跟鳞长在一起的。哎，在南方是可以蒸着吃的， 嗯、 我们不打鳞是直接蒸的。 对，去那个 舟 山那一带， 舟山那一带全都是不打鳞的，只去内脏直接就蒸，就是黄酒，鸡油、动物脂油，然后给一块姜，直接拎上葱油直接就蒸了。 嗯， 出来之后就是盐，别什么都没有，特别香。 出来以后就是 金亮、哦、银亮银亮的，是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那个 叫什么没关系。 主持人说那个，小熊说那个炸带鱼太贵，那个他们家真的选的是东山的舟山带鱼。 不错。 你看那两种带鱼，它必须吹。 哦。 我们现在都不吹，就是拿风扇去吹。 他现在又用鳞边的那个了。 对，鳞边那个是两个问题，但是最后的他想要，刮完鳞之后。然后撒上盐，撒上酒，撒上香料之后腌完之后，它拿起来晾，它得吹，得刷皮水，刷一点点皮水，吹之后吹透了，你再炸的时候是不是炸熟的？是浸熟的，最后拿火再顶，出来还是脆的，咔一摔，能脆， 而且颜色好看，金黄色的。 那我明白了，就类似于说你炸馒头，干炸那馒头不如往里头，比如说。 泡一下， 哎，对，蘸点水啊，或者 蘸点鸡蛋， 哎， 蘸点牛奶， 对对对对， 这都会它取它的香味。但是你得，但是你稍微拿，就是怎么说呢？你稍微晾干一会儿，它马上就不一样的反应了，所以它内涵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鱼，你看它鱼肉分层特别明显， 对， 它外层是脆脆的那种，它一定是吹过的。是刷脆的， 一份8块， 也就8块吧， 对吧？ 嗯，8块，但是一条带鱼也就1斤3-4两， 嗯， 也就出6块，它应该是一条半才出这么8块。 就是他们家的带鱼，应该除了用的是宁波，你说舟山现在用，相近国家的这也在用，但是带鱼比较好，好在不像咱们去吃其他带鱼特别宽， 特别宽， 而且有 带大骨头， 哎，他那个不是， 他是把背骨跟背鳍全都去干净之后来弄的， 哎，还行啊，小熊刚才不说才8块吗？我觉得还可以啊， 8块。 哦、 不是8块钱1块， 请看我的嘴型，8块。 哦， 就看着巧克力的油润，8块巧克力。 我今儿中午吃的不是巧克力馅。 嗯，对，他刚才说了，他那个 黑芝麻 。哎，就一说小熊，我想起他家乡来了。 嗯， 就是不是说看灯会嘛？ 嗯， 但是因为北京也有啊， 有 北京不是说延庆啊等等，对，包括说南宫好像也 有， 啊，只是说好像啊。 嗯， 但是说在西安。说每年都会有灯会， 那是啊。 他们其实那个地方的，我觉得本土文化其实中那个地方特别体现。 是是， 我们都是还是偏移去一点。 是，我很喜欢西安、 嗯。 然后后来我就问西安的朋友，就是他们说，因为西安的那个古城墙，弄得特别好， 嗯， 所以年年都会在那个 城墙 那上挨一圈都点灯。 嗯， 说但是每年的风格还都不一样，但是一定很漂亮。 其实人家在重现大唐盛世的那种，比如说西安是一个特别的典型的东西。其实年前我看某某电影的时候，就那种简直就是花灯那种彩形的那种巨型的呈现，让您就不断的去想，就原来那种疯狂，它那种世界都市的那种感觉，不是现在的灯能做出来的。 你们是在夸我吗？ 我觉得不是，我夸你的出生地。 哦、一提那个就是唐嘛，唐朝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其实是跟元宵节是有关系的。 对，它本身就其实、 那时候的盛世并不光是灯的呈现， 是的， 包括吃的呈现， 对， 也是达到了一个巅峰。 比如说美食啊、文化呀、啊，方方面面都是有的。你比如说，我们那天一块聊天的时候，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实际上，在元宵节的时候有很多的活动嘛， 对， 比如说那个吃汤圆啦，比如说那个猜灯谜啦。包括弄灯笼啦，这些实际上都跟元宵节是有关系的。 对， 但是据传啊，说在李世民的那个时候， 嗯， 李世民那个时候就说了， 盛世 了，对，大家得有文化，大家要好好学习，而且要从娃娃抓起，我们要认真点。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正好是在元宵节的第二天，孩子们开学，孩子们开学，但是那个时候都在私塾里嘛。所以孩子们开学去上学的时候都是自己做一小灯笼，拿着灯笼去，然后到私塾里以后，老师可以在这个灯笼上比如说给你点睛啊，或者写个什么或者什么，其实那意思就是开学了啊，要好好上学啊，咱们要指点未来前程，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天哪，要是这么算的话，那我每次都得让人给捅漏了，每次都吃多了回去，底下又吃多了。 我以为你那是罄竹难书呢。 您那全都当吃了， 来， 所有的书都当吃了。 这样先进三十秒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 其实说到了习俗哈，我们接着说两句由花花刚才说的，就是除了我们家乡之外，因为在我们家乡一到了正月14、15、16这三天，基本上来说就是打灯谜，我们叫打灯虎，就是猜灯谜，然后就这种活动太频繁了，然后我们都会家家户户点花灯，就每家都要做花灯。还有呢，就是有踩高跷的，我们叫耍性子的，其实就是花卉， 花卉 特别像北京的那个说的花卉，然后就是你会看到，就是那个高跷高的呀，那人都得有三米多，我觉得两三米的那个架势。最有意思是特别小的小孩会坐在最顶上，他最上面摆一个小板凳绑在上面，绑在那个杆子上，然后把小孩绑在上面，在上面就耍各式各样的那个动作什么的，特别好玩，什么跑旱船的，耍狮子的，等等等等等等，这在我们家乡很常见。还有在扬州一带，他们也有说法叫做上灯源自下灯面，他们是从正月十三家家户户开始点灯， 对， 正月十三这一天要吃汤圆，上灯源自到正月十八，然后下灯，然后下灯那天要吃面，所以叫上灯源自下灯面，就每一户都不太一样。 对， 它随着年代很多的东西是不断的沉淀，不断的串，各个民族在串。其实汉族的东西挺多的，汉族其实还是重种文化的东西。他重种文化，其实那时候我师父说，因为他安定，他大家才开始丰富的物产，大家开始琢磨怎么吃。 对， 因为吃是一个最高境的文化，因为你吃了你才能写，写完了才能留下来。就是你去翻那些史料，一定是最物产最丰富最太平的时候，就是大家讲究吃的，就是把汤圆元宵能给吃的玩的完全不同。你看现在有咸馅儿，对吗？ 肉馅 对，肉馅儿，这 全都是我们那边，就是它富裕的地方才会有这些东西， 对， 它才会停留下来。但是呢，它不断的延续每个地区的口味，但是它咸馅儿的没有那么就是大家觉得哎呦这么腻，他一定是找一个特别平衡的东西，让它变成降下来。 荠菜汤圆 儿，哎呦，这个特恐怖，你知道吗？我们每年，卖一个月吧，但是后边还会有人问，因为这个季节它就是食材，就荠菜就来了，但是它一定要加动物脂油，就跟宁波的 才香啊， 还会香，因为它太柴了嘛。完了你再加糯米的面皮，把包好了，煮完了以后。它又不像元宵那么难煮，它很容易煮， 然后就丰富的又改汤底，各种颜色的汤底，那它一定是那时候传下来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翻过好多，就这个团子这么一个东西，它也叫团子，叫圆子，都叫什么？但是它一定是变化无穷的，变化无穷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特别高兴，说还说那个老师，我们现在都做成雨花石了，然后说清代就有。人不使那个，人家使什么？人家使别的面做一样，红色的面早就有，它只不过就是你现在用巧克力面来去做，早就有，但只不过我们在继承人家，觉得挺新鲜。 就你知道元宵节在中国还有一种讲法吗？叫中国的情人节。 啊，对对对，听过， 对吧？ 这个听过， 就是因为到这天都是 因为大家都出去嘛， 对，去看对象去，比如说，告诉你啊，丫头。隔壁家王二小子是给你指的那个，没见过呀，对吧？别看隔壁家的，他大门不出二门，二门不迈， 天天 在这绣楼上待着，没见过隔壁家王二小子长什么样啊？哪天能出去啊？就看花灯，正月十五能出去，所以就满处寻隔壁家王二小子。哎，在这看，穿件蓝色的衬衫，哎，隔壁还有个穿绿色 T 恤的，那是老陈家的三小子啊。对，所以你看他。就是属于他私会，就我们叫 也不是私会， 他不叫私会， 叫私密相会， 就是、 啊， 私密相会。 然后呢，就在这一天，你们想的太复杂了。我们说相会的意思，你看你们两个，然后 我们俩什么都没说。 在这一天，所以他就叫中国的情人节。 是是是，所以还说那灯笼，说就着这个，比如说。看上了，比如说看上陈家三小子了，然后就得跟媒婆说，哎，还不错哦，看上他了，就类似这种，然后人家再去说媒，然后说，一般刚结婚的，或者说尤其是在过节期间，就长辈啊、姨啊、舅舅啊什么的，会送刚结婚人灯笼， 为什么呀？ 跟灯笼。因为那个 船吗？不， 打灯笼也难找是吗？ 呸！因为说那个 黑是吗？看不见我， 没有没有。因为说那个灯笼，它谐音就是添丁嘛，灯、 哦、 丁，所以那意思就是、 哦、 哎，给你这个，希望你早生贵子。 我怎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不，就是它延续着说这个啊，这个情人节这个意思嘛。 哦，我知道的是，在今天晚上应该必须去走一座桥，是去百病的意思。就以前 哦， 说到了正月十五，哎，一定要去走一座桥，然后呢，把这一年的这个疾病全部都哎走掉，说是这个意思。行，先进35秒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有朋友都急了，说这个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嘉宾油泼面怎么做，这不能问嘉宾，这得问主持人好吗？ 好，开始， 好，开始，30秒。 就是把面煮好了，然后是真的，在陕西油泼面是最简单的。我一说吃油泼面，我妈都高兴死了，你知道吗？因为这最简单了，这个就把面给煮熟了，放在碗里，旁边加一锅，锅里坐着油。这油呢，为了这个别太浪费了，您可以拿一铁勺，把油倒到铁勺里，直接隔着火，就是家里煤气灶，把火点上，用小火，然后把勺子架在上面，然后就哎就把油放在那儿，然后煮熟的面上面放咸盐。鸡精、辣椒面，一定要是辣椒面，放好煮熟烫熟的青菜往上一泼，然后把那个油到七八成热，别太热了，热了辣椒容易糊，直接泼在上面，呲啦一声好了。吃的时候拌点酱油进去，就倒一点酱油，可以倒一点点醋，倒，但是我一般不放，就倒一点点酱油，它是为了调色的，直接给它拌好了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哎，小熊说的时候我居然饿了。 真的，我还没跟你讲呢。我说 还没讲宽片儿。 对，就是 光跟你讲没简单。 在我们家，为了增加难度，表示出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18: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87.6，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嗯，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好朋友来自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关于烹饪制作的问题，比如说我家里有什么高档食材，像韭菜花这种。我们都喜欢，嗯，然后怎么做、怎么调、怎么好吃，就类似这种问题， 就涮肉呗 啊，对，您呢都可以提出来。当然了，如果您要是有任何搜索的需求，比如说我想去哪儿、想吃什么，或者呢我不知道去哪儿，我就想吃哪口，想问一下哪儿有啊，您也可以告诉我们。不过呢，我们这个节目啊有个特点，就比如说保不齐可能把您支得远了点儿。想吃煎饼果子可能去天津，那都算近的啊。想吃汤圆的很可能让你来趟天宁波啊，这也不算远，反正现在有高铁也方便。我们的联络方式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好，既然我们的孔乙己餐饮集团的研发创意总监庆来了，所以你得让他先露几手好吧。 嗯， 因为一般那边的菜系可能大家脱口而出的，你比如说像我最爱吃的有一个，就是北京话俗称叫汤泡饭，哎呦，老爱吃了，其实就是咱们那儿的那个菜饭。 菜饭， 哎，好吃。当然了，咱们等到最后一节啊， 嗯、 说主食的时候，你可以说说这个。 天哪，绕了半天不提这事。 那我估计今儿说不到那儿了。 我叫个外卖。 那真没法叫外卖，汤泡饭会越来越胀，越来越胀，你就没有汤了。 哦。 哎，我大不了吃那个什么呗，你就不要汤泡饭、菜泡饭。 就是菜饭，哦、其实有一种菜泡饭，完了还有汤泡饭。两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吗？ 一样 咱们那儿都有吗？ 原来都有， 哦， 都有。 来来来，先说一个男的， 男的 老鸭汤， 来吧。 这个季节吃鸭子好。 其实，在中国的宴席传统里，鸭子是一个占的特别重要的地位。 是 两种，就是大家一听就是两种： 烤鸭、 烤鸭、鸭汤，因为别的不好做。但是老鸭汤是最能在家里能呈现的，因为烤鸭太复杂了。就是你外头吃还可以，老鸭，但是使麻鸭，使麻鸭，麻鸭的身体是方的，跟砖头一样，方的， 长方的， 长方形的麻鸭是。然后在我们中国，大部分就是出松花蛋、鸭蛋那个鸭子，就是哪儿都有，但是一般都我们会用一年以上的鸭子，因为一年以上我们才称为老鸭。 哦，一年就老鸭了。 一年就老鸭，因为它淘汰率特别快。这种就是淘汰率特别快，但是老鸭里头呢是一般都是煮汤，就煮汤的时候呢，它最麻烦的是去毛，去特别干净之后，先给它去干净了，飞盐水全都晾好了，我们基本上会用什么？会松茸或者是金华火腿来去当配料。 你说点家常的。 笋 啊， 笋，但是 他说金华火腿也 OK， 金华火腿也没问题， 对， 因为它必备的。因为做老鸭汤里必备是笋跟金华火腿， 嗯， 这两种。首先头一点呢，老鸭汤一定是旺火要煮开的。我们最长的时间，应该最小的都是使中火，就是旺火煮开了使中火包制，不会超过4个小时，因为时间过长了，对于那个食物来说并不好，汤体并不好。一定是白汤混的白汤，但是呢，中间呢，1个小时之后下笋是最合适的。火腿呢是上来就下的，然后煮出它的咸味，不加盐，上来先不加盐，到最后出锅子的时候才加盐。 对，过早加盐。 过早加盐，它使它的蛋白质包括它的水溶性都会得到破坏，这就不是那样了。但是笋呢有两种，一种是笋干，是鲜笋，但是我建议大家吃笋干，因为笋干是长时间3个小时以上的煮熟，它那个笋要比那个鸭子的肉好吃的多。 对， 它香，极香，因为它吸制了动物脂，两个动物脂的所有的蛋白质，所以笋的慢慢甜度香度都是不一样的。老鸭汤是在家里最容易实现的，要实现不了，说我调不出来这汤怎么办？ 扔个鸡架子，家里剩的猪手扔你一个，煲三个小时之后，那汤绝对保证你是粘牙的。 哎，我能问一下，就有好多朋友说煲汤要出这个白，怎么出这个奶白色？ 奶白是前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必须是大火旺火顶着翻，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那老鸭汤里头顶翻里头会加鸭架子或鸡架子，因为不光纯鸭，纯鸭的东西是发阴的，它不会煮特别白，一定加两根鸡架子，它效果会更好。 对， 哎，说到鸡架子了，以前北京有一家叫老好吃鸡架城，就专门吃鸡架子的熏的，哎呦！ 但是有一问题，鸡架子有一个特别要命的是，它的产量特别大，因为你它是分割的，好比没有腿、没有鸡翅、没有头什么， 所以它后来倒闭了。 后来它 就少，因为它分割太少了， 就不够吃的， 不够吃的， 就得让它跟绝味联手。 绝味 是吧？绝味卖那些部分，它卖中间这部分。 绝味那是鸭的，这是鸡。 这不是一类型， 好吧好吧。 但花花，你提了一个新思路，也可以做鸭架子。 对吧？ 对，你看我前两天我们去西河吃饭去了，你知道吧？跟西河的一个负责人一块吃饭，然后后来呢，我们说这没吃好呀， 戴耳机去， 戴耳机，要不然受不了，你知道吗？他比主持人还能聊，然后他把仨主持人全聊傻了，关键问题是没吃饱，净听他聊了。后来我们说你不得给我们上道大菜呀，他想了想，来道大菜，后来你猜什么吧？ 白玉豆腐鸡架鸭架汤， 那都 砸了， 那都算大菜 了，多了椒盐鸭架子， 嚯！左边进去的是骨头，右边出来还是骨头。 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杨说了，还以为直播时候能看见炸元宵呢，原来光看你们三个呀，你们原来也是光说没得吃啊。您以为呢？我们这么着都好多好长时间了，光说没得吃，但是有的看，就是。我们小编呀特别热情，今天不是过节吗？专门准备了一个惊喜给大家。大家呢现在只需要站队，说您是喜欢吃元宵还是喜欢吃汤。哎，我觉得这互动话题特别没有技术含量， 是的， 知道吧？ 是与不是不就完了吗？ 是吧？不是，他是说要不然发元宵，要不然发汤圆啊，看发哪个多。其实我觉得没那么麻烦，您呀就发元宵或者汤圆，然后就会收到一张图片回复。 对， 但是我建议大家最好是餐后。那个看啊， 哎，就是里头除了有一个穿蓝色毛衣的，哎，能够促进食欲之外， 我是葱，行吧？ 哎呀，你太主动了。 另外两个呀，能让您胃口大开，你知道吧？来看一下这个千寻问了，说，哎，我刚才吃了80个元宵，怎么办呀？你们也快帮助框帮助我， 没动力。 说我妈说了，说这个可以吃点这个咸菜。说缓解这个烧心和腹胀的感觉，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得吃胃药， 对，得吃胃动力吧。 要我说呀，如果您没有什么不适，那没关系， 对， 你就出去，搁人家楼下， 少喝水， 绕楼跑， 喝水 就膨胀了。嗯，对对对，来，让我们帮助一下，木华黎，他说，哎呀，终于等到女主播了，太好了，那这个问题一定得让女主播回答。他说呀，哥们儿。啊，以前是北京的，但是呢，多年前人家去加拿大了，现在回来了，啊，能不能推荐个饭馆？你看关键词， 啊，能啊，口一挤，但是得找陈庆在的时候，这我是摸着良心说的。陈庆，你把手放良心上，然后你说是不是得你在的时候？ 那我放在支架上。我真的好好做饭。 对，推荐几个有一点家乡味道的饭馆。 我好好说几个啊，如果是北京在国外生活久的朋友，回来之后呢，肯定是想吃这口味儿。然后我推荐您，首先涮羊肉派可以去东直门鬼街的玉德福， 于大爷的。 于大爷的。 对。 还有呢，就是可以去杨大爷、杨大爷那儿。 对，呈现这俩大爷这是。 对。 羊肉是没问题。 这两家涮羊肉都没任何问题。 嗯。 啊，还有呢，如果在南城的，就可以去什么老五四季啊这些地方。那如果是吃烤肉，可以去烤肉季、烤肉碗，同时还可以去蜡烛胡同的烤肉流。 嗯， 烤肉季烤肉晚，我估计都得提前排队。他们 都 对生意都很 火， 都太火了。 人家也没说今天回来，明天就走的、 嗯、 啊、 嗯。 然后就是老字号奔这俩，如果是民间的那种炙子烤肉的，可以奔烤肉流去。 烤肉流、 啊、对。还有呢，就是吃北京菜，四季民福。 四季民福可以现在 啊、 嗯。 还有呢，就是如果再走高端一点的大董， 嗯， 如果是吃台州菜，在北京现在比较火的新荣记， 嗯， 他们家的副牌荣小馆儿。 嗯， 还有呢，孔乙己、孔小馆，哎，你们家那叫孔小馆吗？ 没，这叫孔乙己。 哦啊，没有孔小馆啊， 没有孔小 馆。孔乙己可以吃江浙菜、 嗯， 还有吃淮扬风味的。哎呀，我的师门、 嗯、 淮扬府，他、 嗯、 的副牌。嗯，游园惊梦， 游园惊梦的出品是很好的， 非常棒、 嗯、 真的、 嗯、 如果想吃云南菜的可以去一座一望，还有云腾宾馆。为什么推荐云腾宾馆？是因为红太阳的团队到云腾宾馆了、 嗯、哦， 破酥包子， 对、 嗯、 还有小锅米线、 嗯、 他们家的 破酥包子。 还有如果是吃卤煮的，还有陈亨卤煮、 嗯、 小长城啊，这些 啊，行行行，够了够了够了。 哎，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等等等等等等，还有户部南来顺，还有南来顺啊， 这哥们 还有爆肚，爆肚我还没说呢， 这哥们回不了家了。 另外那位朋友辛巴他就说了，哎婶儿啊，刚才你说那炸带鱼是哪家来着？其实刚才小熊在介绍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 嗯，但是他们家真的贵， 新荣记 他们家人均得在500。 哇， 没有300多也能吃下来， 一个人吧？ 啊，能吃小馆还可以，小馆也有。 荣小馆便宜，荣小馆基本上人均在200左右。 哇， 嗯，不是200左右，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品质的问题 是 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出品还是第一位的、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带鱼这个东西能做到这种极致，就是很少。 嗯、 很少能做到这种极致，我觉得值得一尝。 来， 值得一尝。 再帮助一下另外一位朋友，他叫小丑，他说是在这儿跟你们互动吗？是的，没错。他说能不能推荐一下在北京能不能在哪儿能吃到很正宗的羊肉泡馍？来，小熊、 哎、同学们，你们是知道我好几个月没说话，所以特别让我来刷存在感的吗？ 好，开始。 方庄那儿一家。 你出去！哎，我跟你说，客观的说，我摸着良心说，方庄那家真的不如新街口。 不是，你先有一家是一家，我先占一句是一句。 新街口，新街口的西安饭庄真的好吃。然后还有呢，就是在新华社旁边的， 就是、 五花马， 前三门大街上是吧？ 五花马有一家，还有呢是五花马没有了是吗？关门了？前两天我还看见招牌了呢。 哦，内部装修， 内部装修了， 哦、 内装修。 嘿，早不装修， 方 庄 吧，方庄吧，我觉得方庄。 不，新街口，新街口，新街口。 方庄，方庄。 听我的，我是陕西人，一定要去。 听我的，我是南城的。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听西安人的，还有秦唐府。 哦， 秦唐府可以。 推荐秦唐府的小炒泡馍。你别这个你就别发言了，来说你尝尝。 们气儿肯定说，您是选择机器切的还是自己手撕的？ 一定要自己掰的。 哎， 自己掰多疼啊！ 你看人家木华黎都说，婶儿别说了，我还没请人加拿大人吃饭呢，我就破产了。 不是，关键是开着那车回不了家，一直在吃。 我要把这期节目录下来，放给你加拿大的朋友听。 不是，其实从加拿大回来真的，其实他要找北京味道，就这几家店，烤鸭店都可以去掉。还都可以的，包括大董，就基本能包括很多。 是的，是的， 有面子，有呈现，然后又能吃到很好的出品。 关键我们很负责呀，我们高有高的，低有低的。 对 对 对， 他得，你这去小大董就全包括了，大家都能吃啊。 对， 这个、口味性也可以了。 对， 还可以吃顶戴风呢。 对，我天，又说这个了， 包子又。 包子有呈现有三种方式啊，这不要吃一顿包子吗？我们包子还可以搁汤里头，第三种就是吃破产。 来，近30秒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来抓紧时间，刚才我们请那个庆说了这个老鸭汤哈， 嗯， 其实在家做老鸭汤真的挺麻烦的。 不麻烦，我觉得真的挺好，最简单的是老鸭汤。 你今儿是来跟我唱对台戏的吗？ 不是， 他代表南城的朋友。 明明我现在住南城好吗？ 好吧， 那咱们再说一下，就是如果要是包这个的话，大概要煮多长时间？ 基本上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吧。 拿那个砂锅慢慢熬着， 大砂包， 大砂包， 对，或汤桶，但是中间最好是不加水，一次性加满了的。 哎，那要是放水的话，要没过鸭子呀？ 没过鸭子的两倍。 两倍呢？ 对，你煮出来就是一比一的。 哎，那我跟你说，得特别大一个容器， 对吧？要不就是 一定是这样， 多小一只鸭子呀？ 一定是这样，因为。不这么煮，你煮不了刚才小熊要的那种粘稠翻白，哦，所有的要求达到不了，绝对达到不了。 有人说要是想发白的话，有的还放牛奶呢。 千万别这么搁， 对吧？ 千万别这么搁，这么搁其实并不好。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学徒的时候，香港人发明的，就是做鸭汤白不了，把胡椒粉跟牛奶搁在里头，完了拿鸭汤往里冲。其实那个是根本就是假的，它会分层，时间长了一看就知道它会分层的。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鸭子如果要是就这么炖的话，会不会很腥？ 去腥其实我们要加一点酒，酒话不是说白酒、双蒸酒或者是高度白酒都可以，它是腌一下。完还有一个，你之前是要紧一下的，拿姜汁酒腌一下， 哦， 对，它会焯一下水的。 然后那种 苦腥味，包括它的后体的那种腥味就会去掉很多， 哦， 一定拿姜汁酒得煮它一下， 明白？ 来看一下，韩卫东说了，马甸桥真堵车呀，说老妈的酸菜饺子都不好了，太闹心了。 别着急， 嗯，我们也都没吃上呢，对吧？ 是的呀， 好朋友，好朋友得陪着呀。 就是，来再帮助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喵，他说非常想吃炸素丸子。能不能让庆儿教一下炸丸子？ 其实炸丸子是一个老北京的一个回民菜，其实做的特多，还有一个素菜做的特多。但是回民就是我们现在炸素丸子，基本上馅素馅里基本上是以萝卜为主。 啊，萝卜？ 对， 我以为是那个红的胡萝卜。 红萝卜是一部分，白萝卜，然后面粉，完了，我们小时候有时候学徒的时候，他们犯坏，他们有的那个，小孩往里头扔木耳，要见师傅，就特别 就 会崩的。但是呢，你偷着往里加，或者他就不会了。其实可以加点什么粉丝什么的，炸出来以后效果是更好。加面粉、粉丝、素丸子，完了也有加什么脱水的青菜，好比说脱水的青菜。菜焯完水以后给它吸干了，给它剁碎了加在里头，然后炸出来是菠菜汁的素丸子，啊，那种效果是最好的。千万别让人往里加木耳，加木耳会崩死的。 自己蹦起来了。 自己就 跳了。会跳舞的丸子。 基本上其实素丸子特别简单，首先头一点准备好这些食材之后都焯下水，千万别生的。生的因为不是不好熟，它里头带里的水分太大，你无法往里兑盐，它会脱水。它会脱了，把那面粉脱了，一定焯点水，擦成同样大的丝，然后拿盐杀一下或焯点水，然后这时候往里拌面粉跟玉米淀粉， 比例呢？ 比例呢是应该加四分之一的面粉，五分之一的玉米粉，然后加鸡蛋，这么着以后它都会粘合在一起。 全蛋对？ 对，全蛋，它都会粘在一起，但是油温不能高，一定要复炸两次，因为面粉是死的，所以你一定要复炸一次。吃两次， 但是会不会就是支棱出来那些就会变得特别干特别硬？ 不是，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您一定要加盐先杀它一下，它就不会支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要需要更高性的口味性，老北京那种，一定要不就加花椒盐，要不就加十三香，就是老太太全是这么干，然后加点油，就把那个馅味就平衡了，它就不会那么干。 来看队长说了，说明天一个人出发去游江南，正好陈庆在，我准备去西塘和乌镇，推荐一些有什么能够一个人吃的美食，我打算一天吃六顿。 你比我狠，我每回去都吃九顿。 我 其实这个季节刀鱼有了， 刀鱼现在就有， 已经有了刀鱼。 哦，对，前一段时间吃了一个， 已经开始可以有了。 对对对， 然后荠菜一个系列， 包括春卷，包括团子， 嗯， 包括荠菜炒鲜笋，然后小菜，这天这时候螺丝可以吃，小螺丝可以上，韭菜可以上来了， 哦， 哎，这都是新鲜的东西。 韭菜炒螺丝 啊， 真的， 他又抢我菜， 他的 韭菜炒螺丝配鸡蛋，哎呦，气死了！然后， 哎， 我快说不下去了， 特别开心， 气死我！ 别闹，别闹！ 哎，各种的小的鱼虾也可以有，现在 油炸小河虾， 小河虾的油爆配油条，气死我了！其实，这个季节有点稍微早了一点点， 嗯， 应该再往后错个一个月去最丰富。最丰富，因为这天去呢，你只能找到，一部分东西，因为这是特尴尬的这个时间段，是最尴尬，因为好多大部分东西没下来，只有这几个东西下来了。好，不过江鱼也是小，刀鱼也小，也不是最大的时候，最肥美的时候。 对，小也便宜。 没不，今天好像不 那小的也比过一阵去便宜，信不信？ 就这阵儿应该算是便宜， 相对来说 在再到清明，包括团子，你像那个吃青团那个季节，就一下就起来了。 对呀，啊，去年卖到了1200一斤哦， 今年也差不多。现在我拿到的价钱，基本上就已经到1000多了。 哇， 已经1000多了。 好，这道菜可以过。 所以今年谁请你吃刀鱼，就证明他对你是真爱。 错了，今天可以吃小的带鱼。 来，先进广告，气得我。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本时段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啊，来看一下这个刚才给队长推荐的，队长不知道有没有记下来。总之一句话，现在适合去尝初鲜，比如说像荠菜、小河鲜类的， 小河鲜 啊都可以有了。 嗯，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 D A Q 大旗，他按拼音念的。 哎呀，明明是 English 啊，然后说这个我最喜欢吃江南美食素烧鹅，想问一下庆儿在家怎么做呀？ 这个脚皮有点复杂， 啊，这个难是吗？ 稍微有点复杂，因为素鹅的东西它 素鹅子是什么？ 素烧鹅，它其实是豆制品来包制的一种方式来去做的。嗯，首先头一点得炒馅，炒馅 素的还要炒馅， 对，要炒一素馅。例如好比说里头会搁粉条木耳这些小的笋丝这些东西，然后先去腌制自己炒，炒熟了之后拿腐皮包起来，然后再去煎，再去喂，这种方式来做的。 麻辣， 嗯， 你能负责点吗？ 我负责任的跟你说，在家真的太复杂这个， 我们不怕复杂。 因为我们都在家都不做这个菜。 哎，那腐皮是要炸一下对吧？ 要煎的。 要煎一下。 要包好了以后去煎的。哦，煎完以后再去拿汤喂。 还要喂啊？ 对，才能出来那种素的那种。嗯，因为一小馅儿。 哎呀，那这位朋友这样吧，我给您出一个折中方案。 嗯， 刚才不是说素丸子了吗？ 嗯， 你把那素丸子呀给它拍扁了，然后炸完之后呢，买点豆腐皮给它一裹，再上饼铛再给它煎一下。 咱们再拿汤喂。 哎呀，我太有才了。 这不是胡搞吗？素丸子两吃是吧？ 一二三说了，推荐啊，西塘南出口马路对面有一个迷踪蟹，那叫一横，特别好吃，不知道现在还开不开，队长您可以去找一找，在西塘南出口。嗯， 西塘那条街其实里边水面有几家小店，有一个做云吞面做的特别好的，我上回吃过一次。他那个是真的是是属于江南那种碱水面做的，但就是咸淡面做的特别好。 哎，我就忘了，好多年前我在那边 因为那边朋友我们一块儿喝酒嘛、 嗯、 喝多了就喝黄酒、 嗯、 啊也不是黄酒就喝的那个梅子 酒黄酒可害人 梅子酒 梅子酒 梅子酒比黄酒还夸张 更 高度酒往里泡那什么的、 嗯、对他那是锅烧加青梅泡出来的酒 对对对 就喝的时候特别、 啊、你喝的时候舒服 不觉得 酸甜觉得可好、 啊、 但是他越后边越晕越慢慢晕 没说嘛到第二天天还转呢然后就是基本没吃饭但是到半夜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嗯、去那个湖边上吃夜宵哦好多的年轻人都在那儿吃有点类似于咱们这边的金鼎啊什么的 啊那种小吃的 对对对对哎我觉得也不错但是我想不起来什么因为那时候、 哦、很正常你晕着呢 对 其实我建议在江南其实少喝酒因为江南的酒跟北方的酒不一样好比说我们喝二锅头、 嗯、 在北方我喝地喝不了就喝不了就喝第三杯咣当倒就倒了、 嗯、 但是南方的酒是越喝越甜越甜越想喝它慢晕但是晕完之后它真起不来 它晕好几天 它真起不来 是 我们原来喝黄酒有一个客人喝过十斤喝了一瓶香槟直接折了三天没醒、 哦哦哦、来缓缓我酒劲儿也上来了 说动力与节能不可兼得，全新途观 L 动力即刻升级，入门即享 2.0 TSI 发动机，兼备强劲动力与节能科技。全新途观 L 大有可观，上汽大众4008201111。 哎呀，过年的红包还没买呢， 我早买好了，你看 哟，有储有礼，故宫旺旺黄金压岁钱， 不错吧？源自皇家的压岁钱，还能录专属祝福视频。 好，这套送我啦。 还需要更多吗？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有售。 福多礼多流量多智慧我家全家福最多五人共享全国语音流量不限量200兆光宽带敞开用一人付费全家享还送12个月购物券详询10010北京联通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疼吗你快乐吗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目前的 出行好办理，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在西长安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的出京方向，建外大街、东长安街东向西的方向，以上的路口路段机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nly Bells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后一个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 大家好，主持人好。 大家有任何关于烹制方面的问题，包括呢搜索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了哈。艾尔九说了，说想问一下蜜汁火方里那个又脆又蜜的豆制品是怎么做的，特别喜欢这种甜咸对比强烈的。 那是油麸皮炸的，油麸皮。 这个自个儿 自己做不了，直接买成品，完了自己回来剪完了炸，煎的，煎着油麸皮。 哦， 那是油麸皮， 所以在市场上直接买就可以了。 直接买油麸皮，然后给它叠好了，完了拿那个毛巾盖着，它是湿着的，因为它只要风干了，马上就脆。给它叠好了，完了刷一点蛋清，然后给它粘好了之后，直接煎，煎完就是脆的。 但是油麸皮买回来之后，你是说先给它叠成几摞 是 吗？ 不 是， 它是一个大张， 对、 它买回来是一个差不多两张 A4 纸那么大。然后它是里头是带水分的湿的，但是我们的动作慢，我们就拿一个湿的干净的抹布把它给盖上，完了一半切成一半，完了给它叠好了，叠成一个小三角或者小方块，叠好了之后拿一个一个压好了，拿蛋清给它刷上，给它粘好了、然后一个一个煎，因为你要干了的煎就马上就裂了，就碎了。一定是湿着煎，煮了以后滋起来了，它膨胀了，它油脂温度高了就膨胀了，千万别油温太高了，油温太高以后一定是煎，不是炸，因为煎出来以后它控干了，它油分才出去，然后有火方加馒头这么加里头，它是一个电牙的作用，所以脆香脆香的，因为它的油脂没有那么多，当然火方那个油脂的甜度全都腻在上面，然后再加你的饼，这么吃起来口味会好一点。 哎，所以同理来说，如果我们在家，比如说炖红烧肉的时候，煎点这个， 也可以， 馒头给它一挤，是不是很好吃？ 对啊，其实可以找一个脆型的东西的时候，它油分会大。好比说家里的这个季节剩了点春卷皮，怎么办呀？拿春卷皮炸成薄脆。哎，你可以加在里头，也可以做出一电牙的那种感觉， 对， 因为馒头哪儿都会有，对吗？都可以加，家家都可以做那种荷叶饼，都可以做。但是这种薄脆或油条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能让它那个油分变成淡口型，就电牙型的东西，就可以做到。 好，接下来让小熊再给庆儿出一道菜，庆儿准备做一下。 哇，那我得出一个大菜。 好的，开始。 牛油果沙拉。 哦、 没有这个删过去哈，这翻过去，这个说错了，这是留给我自个儿的。 哎，我的支架儿， 这是留给我自个儿的。哎，我刚才不说到带鱼了吗？对吧？说到那个就是脆炸带鱼的这个，我们先看有一朋友的，接着这个完了，我们再说说这个脆炸带鱼的事儿，因为刚才其实已经说了一下 了，说了一下， 但没说完全，所以我们刚才有一朋友，等等我找找，哎，哪儿去了？ 最上头的一个。 哦，真的吗？ 最上的你最上最。 哦，这儿。哎呀，真的业务都生疏了，你看看。千寻说了，带鱼我觉得把带鱼尾巴直接下油干炸就好，炸久一些熟了直接吃，或者撒点盐吃，说特别特别香，就是说带鱼要出那种酥脆的口感。 首先酥脆，因为咱们为什么使那个尾部炸呢？因为它那个动物的脂少，所以它会脆，因为油分高，它薄嘛，因为我们中间的位置都肉厚，所以它 怎么炸都酥不了， 不会，会酥，一定是吹，海底是吹。 什么叫吹呀？你能把这解释？ 首先 烘干， 烘干的这种效果，烘干有风， 拿吹风机吹。 其实 我家里怎么完成这步骤？ 挂阳台， 阳台可以，阳台的风可以，温度也可以，但是我们的湿度跟人不一样。我原来试过，你看我们在温州，在宁波。我们有一个叫腌咸带鱼，这个菜是腌过之后蒸的，给人也是吹，我们拿回来搁后海吹，一半被猫吃了，一半完了就跟箭似的，它吹不了，所以它是半湿度的， 因为它的湿度大。 嗯， 我们出不来那效果，必须在风房里的或者是固定位置，别吹的时间太长，因为我们太干了。我们这儿， 嗯， 人家 所以阳台还是不可行。 阳台可行，你得。就是 得看着 看着点，就是说不说时间性限制一下。 对，尤其家里养猫的， 对，养猫的那我真的特恐怖。我当时弄回来就搁后海，完了我搁在房顶上，好，完了小弟跑回来说那个陈师傅您那个来了一群猫，好家伙，把这桌子全给我干了，就又拿回一半来。 从此以后，猫养成了每天都去孔乙己的习惯。 所以现在我们家门口好几只猫等着我。天天 那好吧，我们就不说带鱼的事了，翻过去了，说另外一个， 嗯， 就是刚才你一直在说油条，油条， 嗯， 就是油条啊，怎么做好吃？嗯，除了直接炸之外，我在你家吃过一个那个油条和那个虾。 嗯，对，油条虾可以其实做。其实油条这个东西，中国人基本上爱吃回锅的东西多。 嗯， 回锅东西 包括 做汤，包括像回锅肉， 对， 这都是回锅的，焖肉这都是回锅的东西。油条也其实是回锅的一种方式。其实那个把它切成油条丝， 嗯， 切成顶刀切成丝，把油条拆开一开二，这不是大油条吗？一开二，顶刀切成稍微细一点的丝，然后拿。给一点油，一点油就可以在锅里煸，给它包成油条丝，这种就可以炒菜，可以加上撒在上面做电牙的东西，可以做成二次回锅炒菜的东西。 嗯， 这么着出来的时候效果不一样，因为使你的口感，好比说你炒一个稍微湿一点的东西，但是它是脆性的东西，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 对口感的利用， 我特别喜欢油条二次回锅的那口感，就是它会和其他的食材形成口感上的一种鲜明的对比。 对，首先头一点，但是你要切粗一点呢，你就可以在家里炒一个牛肉， 嗯， 哎，老油条炒牛肉这种效果， 应该江浙菜里， 江浙菜里特传统的，汁儿别大了，然后牛肉先腌过，就家里普通腌过，多打点水，煸熟了之后加一个汁儿，然后最后把油条倒进去，裹完那汁儿出来，你就能吃到油那个牛肉的润滑，完了你能吃到油条的脆香，这种两个口味性是变成不一样的。 嗯， 好， 要好呢，加一点那种辣酱，做成麻辣的，小的麻辣口的，都可以做到。 哎，其实我特别喜欢吃你做的那个葱油，就熬的那个葱油，在家做那个葱油拌面，加那酱油。哎，好吃哎！那个告诉我们怎么 做。那个他半年没来了，他为什么还能想到这个菜呢？ 小熊，小熊是主食控。 哦，主食控， 你懂我意思吧？ 嗯，那咱们说说福建炒饭。 不用。 啊，不，这那个是我的擅长，不要跟我抢。哎，真的，就是你看，我们去好多江浙馆子， 嗯， 基本上主食就是葱油面，肯定阳春面， 对 对吧？ 还是那种酱油。熬制，隔水熬制。 哎，就是你给我们做的那个葱油和酱油，因为它能放得住， 嗯， 所以其实家里平时备点这个挺好的。 嗯，就一般我师傅都说了，反正你要恨谁，你就上他家熬酱油去，熬葱油去。 哎，快说怎么熬，我去花花 家熬。其实我们熬的，首先他们家花花他们家得有一大的桶，大的锅，俩人平衡。首先头一点，熬葱油，其实我们看到的葱油都是我们已经熬过第三遍、第四遍的油。第一遍的是拿那个大。葱叶跟洋葱去熬制那个油，熬制让它变成三成热的时候，慢慢浸熟，浸熟之后那个东西就不要了，就全空出来不要了，然后再吃小葱熬， 香葱熬， 然后海米是备过的，家里没有烤箱就拿炒锅去备一下小海米，备香了之后搁一点姜一块备香了之后搁在油里浸。这样海米的香味就有了，然后最关键的是 这个第二遍是低温是吗？ 对，都是低温。第三遍是什么？是拿虾子，我那里有虾子，就是特别好的虾子，也是拿最低温的炒锅慢慢煸的，因为有烤箱最好，没有烤箱你就加一个什么呀？一块姜，一块煸那虾子，因为虾子有点阴，所以给它煸香了，然后浸在搁边上备用。然后我这时候开始熬酱油。酱油呢，基本上有四种酱油是搁在一起的，一种酱，一种是豆酱，少许的豆酱，豆酱可能占可能十分之一，然后主要是生抽，完了母子酱油。 什么叫母子酱油？ 是绍兴地区的一种酱油，是家用的酱油，就跟咱们这北京这种鸡翅似的，不是那么咸。 嗯， 然后母子酱油、生抽，然后加一点点老抽，再加一点点那个。小量的叫美极酱油， 嗯， 哎， 兑在一起隔水熬，别直着熬，直着熬会糊掉，因为你加一点冰糖，这样呢它的甜味就不是那么咸，是香。然后这个熬化了之后放凉，把虾子再倒进去，这样三个对，就是两个，一个酱油一个葱油搁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你的综合拌面。但是拌面呢一定这个面不能过凉水，因为过凉水就紧了，一定过温水。 嗯， 但也得过水，我不过水不行吗？ 对，过一点温水，这样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口感不一样。我给你们建议是加一滴醋，出来的效果完全化学变化是不一样的。 什么醋？ 镇江醋也成，是龙门米醋也可以，但是加一滴醋是完全就能打开所有的味蕾，你们吃的香气是组合型的，它是组合出来的。 嗯， 就是我们在说啊，比如说像那个葱油拌面也好，或者是阳春面也好， 嗯， 为什么很多朋友都说在家尤其阳春面做不出那种感觉来，是因为后来我问了我师父包括我师兄，说他们的阳春面是一定要用虾子酱油的，是 虾子酱油、动物脂油，这两个是不能 对 不能 可或缺 的。 如果是不用这个出来的阳春面跟扬州当地吃到的是 不是，你调清汤，即使你清汤比例都是对的话，你没有动物脂油不一样，没有木子酱油不一样。 有朋友在问说一家三口去扬州有什么好吃的， 我寿星红这不是那扬州什么宾馆什么、 嗯、 你看我让你说你又不好好说， 不好好说因为那个好，我这谁师门、 啊、我师门啊，所以我好好说呀。 来 来， 开始 就是到了扬州之后可以住在扬州迎宾馆、或者旁边的虹桥坊， 我比过这狮子楼 啊，对，还没说吃呢，先说住的事儿啊。因为扬州迎宾馆和虹桥坊呢是在瘦西湖旁边， 对， 它就是沿着捋着瘦西湖建的，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出宾馆、不用出这个宾馆的门，你就可以在瘦西湖里玩，非常漂亮。本身像迎宾馆里头就跟花园一样，如果是吃的话，扬州迎宾馆的趣园，它现在不光在迎宾馆里头，趣园现在在其他地方也 开了，对，有个对外餐厅嘛。 对，趣园的早茶哦，一定要体会什么叫做。皮包水，水包皮的哈，就扬州的这种 生活、对，能感觉到扬州那种奢华， 就是 就原来最鼎盛的奢华， 就是、 对， 而且很惬意啊， 真的舒服。这早茶吃的，可以去狮子楼，我的另外一位师兄那儿、他们的狮子头很有名， 对， 然后还可以去一城一味，是我的另外一位师兄开的， 嗯， 不是因为师兄推荐他们，而是他们确实在扬州基本上顶起 当地做的 餐饮的大半边天，去这些地方，然后就可以尝到这个扬州的一些风味。要如果是小吃，伤心凉粉、在一个什么桥什么什么什么桥那儿 一查就能查得到。然后还有如果想体验那种盐商的风格，卢氏 那个院古宅，然后他们家呢只出早餐，没有晚餐午餐都没有，就是早餐。 哎，我们那 特别 是的庆儿说的对， 特别奢侈，然后早上起来都能吃到木瓜雪蛤之类的。大煮干丝， 我一直认为，就我去扬州之前，我一直认为大煮干丝是正餐吃的，就午餐晚餐。结果人家早茶吃大煮干丝， 然后包子无限的点点儿，怕不怕吃错了、每个都有讲究。然后每次上的时候，我那次是因为全国比赛我去的时候，然后吃完说这一盒包子吃完了，终于完了，跟师兄说没了吧，说等会儿我们还有别的馅儿呢，哗又一摞上来，三摞完之后说咱中午还能吃包子，我们中午不卖你， 真的好吃， 不一样。 对，三丁包、五丁包， 对， 然后 就那些丁 包， 然 后还有那烫干丝啊，天哪！ 但是到那儿我最爱吃，当然这些都很好吃啊。你知道我最爱吃什么？ 您说， 就是那狮子头。哎， 但是我觉得啊，就主食控来说，还是包子。 你真替小熊说话，包括这个 Miles 他说了。他说前一阵子去了一趟西安，说哎呀玩不重要，去那边就天天吃，哇，而且天天一碗羊肉泡馍，我吃的特别满足，而且那边价格很便宜， 对， 说这个价格就秒杀新街口那家店。 嗯，这很正常。 对，因为它地域的问题都不一样。 对，就是 它完全不同。 如果在西安当地羊肉泡馍卖到好几十一碗，也有了， 有， 对， 它有特殊的， 但是基本上没什么人去，因为西安当地人都那个馆子是留着宴请用的，就我们请 其实就是请外宾呐、请商务宴请大的那种，因为它的仪式感跟它的装修，包括它的 那个呈现方式 就那些碗 已经不一样了， 已经不一样 了，已经不一样了。但是这种对外的这种，我觉得是还是吃那个回民街里 胡 同里那些东西， 是是是， 它才是正宗。因为我们自己那边也有店，我也去采风过、 嗯， 但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在商场里吃那个东西，跟你街边吃东西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哎，是不是到了那儿之后就觉得进入了主食的天堂？ 炖菜其实挺好吃的，人家不卖主食。 不不，我们还是客观的说，在陕西还是菜少一点，我们的主食会多一点。盛博，我说盛博，你跟我一起去西安吗？盛博说，除了面面面，请问有什么吃的东西呢？ 哎、串串串， 对呀、啊， 有串有串， 太了解了， 就一把一把一把的， 对呀、啊，小串多好吃啊、嗯！来，接下来因为时间慢慢的不多了， 哎，我们先进广告吧， 先进广告， 好好。嗯， 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 Overbuild 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啊！工银信用卡在你家可以打折，我听到了，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 那怎么不主动说呢？ 哎，这东西我觉得，为什么要说呢？其实大家听广播这中间的是最关键的，平时说什么都不重要 啊、哦！好好好，来，因为时间不多了啊、 嗯， 咱们开始说说主食吧。 嗯， 这也是小熊比较关心的 生煎包。 啊、嗯，别别别。 这个在家 是吧？在家有点难。好，那咱们由浅入深，好吧、 嗯？ 咱们先来一个容易的， 泡饭、 素炒饼、 素炒饼， 这个在家好呈现吗？ 其实真的， 孔乙己卖素炒饼吗？ 不不不，素炒饼咱们单送配意大利醋。 哦，真的吗？这个我喜欢。 其实素炒饼，我们现在市场卖的饼层不多，得单定。 嗯，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饼层太薄。 哎，你说点我们家庭能完成的， 啊、 我们没处定，你知道？ 那我就自己烙饼， 自己烙 多层的多刷油的那种烙饼，就是盐油饼，完了之后切成条，切成丝，豆芽，我炒豆芽、洋葱，加芹菜，然后加一点点香菜， 嗯、 加一点蒜、哦，我倒着炒。 嗯， 怎么倒着炒？先在家里要做的话，先把那饼煎一下，稍微煎一下， 对， 冲点水， 带点 让它软一点， 搁置的那种， 带点搁置，搁边上去。然后先把那个出水大的先炒了，先炒什么？先炒豆芽、芹菜，这出水大的先煸一下，煸完了以后控，加点盐就控，控它出了水之后就控。然后再起锅的时候是洋葱先起锅，出来是不一样的。洋葱起锅之后是对碗芡，加一点酱油。加一点醋，加一点蒜，把蒜拍了之后加在里头，是烹在锅边上。因为什么？在家里的火没有那么旺，所以得二次下，两次下，翻匀了之后再下一次，再翻匀了再下一次，最后再加一点醋进去，然后加点香油，把点香菜扔进去，把蒜扔进去，一裹出来。我在家偷吃的时候就加一点意大利醋挤上，效果是不一样，它是果醋型的。你要想再奢侈的，偷个罐头。黑松露的撒上， 哎，但是加了黑松露之后，客观的说未必好吃。 不是好吃，黑松露是酱，你不要加黑松露片，加酱的时候出来是不一样，跟油卸完之后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 它那个香味是不一样的。 我就喜欢吃炒饼，纯粹的炒饼的那个味道，尤其是就是沾着锅底儿的那个，有一点点焦的呢。 我们家里的火一定是分开炒。为什么要分开炒？因为你的火力不够，锅不够热，所以你炒不出你现在原来的效果。 嗯、 我们使大火炒饼的时候，都往锅边上淋水、 嗯。 为什么？让它素酱里头是爆的，就跟炒饭一样。 嗯、 你炒饭的时候锅特热以后，那米饭是蹦吗？ 嗯， 蹦完之后它没有完全的蹦，它只是一部分油。你让它油和水都分离烹制的时候，出来那个温度，它的米饭才是有那种弹性的。一定加点水，那饼才会好吃。光煎完以后是干的，它不是脆香的。你加点水，它完全就是脆香的了。它油分是不一样。 好好学会了这个素炒饼，我哪天回家试试。 一定分着炒啊！ 明白。 豆芽什么洋葱都是分着炒的。你出来之后，它效果，它最后搁在一起，对碗馅一点点往里拎，才出来才是那香味。要不你 找不出大锅那个味道了。 哎，我怎么觉得我们家素炒饼只放蒜和圆白菜呢？ 圆白菜出水太厉害，真的不能加，因为圆白菜还费油， 显得多呀。 您说， 火焰山飞说，请教一下， 是家里吃饭 干炸鲜蘑的做法。 哦，干炸鲜蘑。干炸鲜蘑，我们大部分用的鲜蘑菇一定是稍微的拿盐杀一下水， 嗯， 杀下水之后扩一个糊，这个糊里头加点糯米粉、玉米粉、鸡蛋或面粉， 嗯， 然后加一点水跟油，然后蘸着那个一块炸，蘸不上出来的效果是会好的。配的盐是配淮盐或十三香的盐都可以， 嗯， 这炸蘑菇就能做出来， 嗯， 但是一定是先杀一下水， 嗯， 来再进35秒广告。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nly Bells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印生活，随时查询。 抓紧时间，赶快回来，不到5分钟的时间啊！ 嗯，最后给庆儿留的任务就是，把我特爱吃那个菜泡饭。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一直说的，其实都是你爱吃的炸带鱼，你爱吃吧？害得人听众都说，我怎么老听嘉宾提带鱼？他是做带鱼特好吗？是我们花花最爱吃带鱼。 我原来做头骨带鱼。 这难了，这技术高超这。然后呢，还有你爱吃的素炒饼。 对， 来最后满足一下花花的愿望。 嗯，哎呦，这泡饭，你吃高档的，吃低档的？ 吃家里能做。 我们是家常版的。 对， 好吧，但是龙虾吧。其实咸肉泡饭，咸肉泡饭是最普通的，隔夜饭肯定是 隔夜饭。 但是我们家里现在蒸的米饭里头都不加油，很少加油。 前提条件，米饭是带嘎巴的那种。 隔夜。可以带嘎吱的，但是我给大家建议，蒸米饭的时候加一滴橄榄油，这是对米饭，你二次加工的时候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它不会粘连，水正合适的它不会粘连。等你再做，好比说炒饭、泡饭都可以用，而且效果还很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在起咸肉、菜肉泡饭的时候，首先得有一个底汤。这是必须有的，一定是咸肉来去煸起锅，把你的炒的青菜煸在里头，加一点姜丝，因为什么？咸肉还是有一点点异味的，就是要去掉这个异味，因为腌咸肉嘛，切碎一点，小一点，煸完了之后出来冻纸，然后把你的青菜搁进去，一定炒一下，炒一下菜丝之后把米饭搁进去加汤，煮开即可，加什么盐、胡椒粉。青菜也有往回一放的，就是你先炒完了搁边上的。为什么？因为你煮时间长以后它会黄，不会那么新鲜。所以，但是你要拿冻油拌完了之后，它不会黄，煮出来会香的。胡椒粉跟盐，一定要加。你的咸肉要想档次高一点，好比说家里头有一点虾呀什么的，一定把虾头煸进去。它香味是不一样的， 要出虾油， 出油的，这样出来以后，你的香气是会有延续性，因为光吃咸肉的时候，它会稍微有一点柴，因为它油分不会那么高。所以呢，咸肉、鲜虾、菜丝、米饭、姜丝、盐、胡椒粉跟汤，你备好就能做一个特别热气腾腾的菜饭。 来，我们再回答一朋友的问题。说到这个带鱼嘛，认为带鱼是你的强项，所以问一下烙饼卷带鱼在家怎么做？ 烙饼卷带鱼真的是小火，要用最窄的带鱼，一定是扣焖有香料，先煎后小火炖超过1小时，它骨酥就不一样。但是一定是泡熟的，不是炸熟的，炸熟的骨头炖不烂。 真的吗？ 炖不烂。一定是煎熟跟泡熟的，因为你直接炸它那骨头不会烂，你炖不烂。 哦， 煎的，是煎的。 那得煎多长时间才能炸到这种？ 小火煎呀、啊，你 煎 酥了，煎酥了完你焖的时候它马上就不一样，你只要不捅它就不会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用细窄带鱼。 细窄带鱼，因为宽带鱼你太宽了以后它的骨头根本够不着。 嗯。 你知道吗？所以还一个是酱汁，你的酱汁一定有一点点小辣酱跟黄酱跟你的香料，你出来的时候味道是不一样，是高度白酒，因为浸透力不一样，一定拎点醋进去，因为醋使它快速成熟。才会酥， 长见识了， 真是 这么复杂的菜，我还是回家做炒饼吧。我 越难越饿了， 越聊越饿。 但通过今天这一期节目，必须承认，虽然庆老抢我的话，跑我的活，但是他确实专业技能让我信服。 我只能买南城混， 尤其是做带鱼这事儿啊， 对吧？ 我只能做带鱼， 包括素炒饼， 素炒饼。 哎呀，下次再来，庆又有名字了，陈带鱼嘛， 有了。 陈家老三， 好了，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鸡翅，你要理解我，五个月都没说话了，好不容易来一次，我不得撒开花的说。是， 我错了。 其实我是一个安静的美女子。 是是是，她一般都在重要的时刻，请大家认真收听3月8号的那期节目。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得再次祝愿大家元宵 节 快 乐， 阖家团圆。我是熊丽， 我是王维。 来，你报一下。 我是陈庆。 哎，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的节目。 北方人烙大饼，喜欢用大饼称，多倒油少放盐，就烙出来好多层。吃大饼有花样，它也能炒闷灰。哎，刚烙得最好吃，它卷嘛吃都行。大饼卷上皮皮虾，它怎么能够不扎嘴？哎，大饼卷炸蚂蚱，它为民除害虫。大饼卷手指头，是自己吃自己。大饼麻酱或白糖，它专治肚子疼。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它吃的是内容。